雪掩盖了一切回忆，连同你我的记忆全都掩埋。You come

还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，哦，喊我们结婚，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，忘掉那些过错和不被原谅的青春。

在笑，笑成如荒，收到你寄来信天一张，手写是氤氲迷香，镜框切入无常，琐碎几行落款处有人经商，如常工作弹琴如常，迷惘也都如常，你看许多人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，笑也困倦，举杯如常，孤独大都如常，你说生来时终不长，才体谅何为失望，年少时就像听雨靠窗，日头虚转眼间三巡，谈笑过长，可有担当，生活一线路，只一面望，每个人择时而往，心中那孤望纸上刻下，辗转而成一张床，常攀附圆滑如常，模样也都如常，你看我们都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，泪也熙攘，病倒如常，世故大都如常，你说 今すぐに

城市过着小日子，只怕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行，你却在何地。 My 一聊天，那就很长也很短，夜晚有三年，知道吗？

野花过草原，再看一眼湖面满云烟，再看一眼北辙到南辕，来时路远离家难免，再多看一眼三更枯梦，少年窗飞起烟，旧巢可掩，先来一首新笺。额尔古纳的水依旧是清甜，饮别了春深，又别过十年。中线

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，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世界或彻底抱紧我，冬里的失落失落以后盼的，你从头会把我世界变得宽阔，如果